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好啦，今晚落户玩家呢就同大家讨论一样嘢，就我諗好多女士呢都好向往嘅童颜。 你一定係讲緊我啦。 你啊，你都向往咩？ 喂，我摆明成个童颜喺度啦，係咪 向往啊。你又话你自己系大佬啊，救命 啊。我唔使向往，因为本身已经系，你明唔明啊？ 你係天生童老啊嘛，我知道。 是你是不是妒忌， 即是百零二百岁的外貌跟住配上一个一两岁的心智。 你死啊，你这样讲 都仲好啊，我心 智已经 年轻 了，我好惊讶。 我费鬼事近新年啊，我嬲啊，而家我放低啊，而家。 我尤其是发现我身边好多嘅女仔朋友咧，因为即系当佢哋去到一个岁数啦，呢个岁数因人而异啦，但我大概都估到系超过十八岁打后开始咧，就有女仔会留意噶啦。去到廿几岁嘅时候咧，甚至乎会开始着重保养添嘅，即系去到一个阶段咧，开始就系会嗰、那个俗语叫咩啊？ 咩啊？ 抗龄啊？是不是叫抗龄啊？ 或者是逆龄是吗？ 先啊，未去到逆先。先未去到逆。 三个人都不同。 是因为未去到逆之前呢，首先要抗的。即是因为去到逆龄的话呢，就已经是再进一步，你的阶段已经 move on 了。即是抗你都可以说，喂，我仲是这个时间呢，我只要 keep 住保养住就 OK 嘛。但逆龄是你要做一些东西去令到自己的样子扭转。扭转。所以那个是另外一个阶段来添的。 是啊，好是那个阶段啊，就是。 你讲的你现在是那个阶段。 因为我是 逆龄的阶段。 二十八岁之前啦，其实我都一啲都唔觉得自己老嘅，即系亦都唔惊自己老啦，又会觉得呢个字离我好远咁样样咯。但系唔知点解过咗嗰一下之后咧，会觉得好惊老。 即系一过咗廿八岁嗰下，过咗边一下？ 我系惊咯，系突然之间有一日，我觉得我发现自己有一条白头发。跟住我就觉得吓，点解廿几岁有白头发噶？好紧张。 不过好多时候都系噶，嗱，尤其是女士啦，即系男士都会有嘅。但我觉得女士咧就真系可能普遍即系会着紧一啲啊，就系咧见到你身体上面一啲好细微嘅变化，就开始会觉得哎呀死啦！我是不是已经挨到去头先阿青讲话老嗰个字呢，即 是 可能哪怕发现一条白头发啊，又或者可能即是眼角嗰啲啊纹呢啊突然间现深咗啊。跟住呢有啲你开始呢发现同我哋出街啊食饭啊倾偈嘅时候呢唔敢笑得太夸张，因为话哎呀我惊我即是面上面嗰啲纹呢 咁我又暂时 走出嚟。喂有啊，我身边有啲女仔朋友已经有啦。 连笑都唔敢笑，好惊。 笑唔敢笑得太夸张，唔系唔敢笑。是啊。 哇， 系啊，都几恐怖，好似你咁你，哎呀，如果你变到咁嘅阶段，我可唔可以唔好隔篱笑啊？我惊我好恐怖，尤其是嗰啲午夜回魂嗰啲时间咧，吓死啊！真系，喂，咁但系真系嗱，有时候你讲紧。即系好多人都会向往嘅，就系话我希望我有一副嘅童颜啦。因为身边可能你哋或多或少有啲嘅朋友真系好犀利嘅，即系讲紧嘅挨近四十岁先算啦。 哇！ 但系望落去个样咧，系似廿几嘅啫，廿头咁样样。 我希望我四十岁嘅时候会系咁。 你冇咩？你身边冇朋友系咁样样啊？有冇啊？ 四十岁真系我身 挨近四十，即系好似嚟话三十八、三十九，但系望落去个样咧，似系廿零嘅啫。 即係最盡啊，係廿鐘啊，直頭望落去個樣，因為即係一方面本身佢哋好打扮啦，呢一個其實係冇得難嘅。一個人如果你要 keep 得好你個樣咧，要係保持住童顏嘅話，首先我相信啊，絕大部分嘅係後天努力，一定唔係話完全係先天啊，即係照樣係啊飲食唔 care 啊，跟住咧又唔打扮啊，又唔整理啊，跟住後屘個樣可以 keep 到嚇永久廿零歲，我覺得唔得嘅。 永久廿零岁会唔会即系难？ 通常你见到佢哋咧， 女人 通常你见到佢哋普遍啦、啊，即系勤力得嚟，系因为佢哋真系好贪靓嘅，即系会无时无刻唔单止系外在打扮各方面，佢包括连个心境都希望我保持住 young， 咁所以咧就会做好多嘢啊，令到自己 keep young 咁样样。 其实反而我觉得，如果你心境系 young 嘅话咧，其实你个外表唔会老得去边。 系咪啊？所以咧对好多人嚟讲咧，就系、是、如果我 keep 住个样系好 young 嘅话咧。即系普遍人都好向往，系一件好事啊！但系实际上，我想问一下两位，觉得系唔系先？会唔会呢一样嘢都可能喂唔系噶？有时候你个样永远咁 young 望落去，即系可能系一个包袱啊！即系有啲人想摆脱噶嘛？嗱，例如话我身边有个男仔朋友就系啦，佢样咧望落咧就好 young 嘅， 嗯， 咁咧就但系成日咧都俾人一种咧好似唔够成熟嘅感觉。于是乎有一排忽然之间有流须啊，但系其实好唔衬，因为点解咧？佢本身咧个人咧系冇咩须啊。佢個樣 baby 都算啦，係佢個人本身唔係好多須嗰啲， 即係佢留嗰啲好毛仔出嚟。 係啦，最後尾留出嚟嘅時候係幾條毛仔咁樣，可能喺個下巴啊，或者喺嗰啲即係嘴唇上面嗰啲咧上唇位置咧、變到啲汗毛咁樣樣咧，咁你知係好樣衰嘅一件事嚟嘅。 變咗核突噶咯。 咁但係佢係啦，係有啲猥瑣，所以就好不倫不類咁樣樣。其實佢係想行一個成熟嘅風格，咁但係奈何佢又走唔到，跟住最後尾佢都要剃曬之後咧，又係要。变翻一个即系小鲜肉咁嘅样，咁嗱，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喂， 杀食啊，小鲜肉， 唔系你小鲜肉几好啊，几多人恨唔到做小鲜肉系咪先？但系佢就话唔系啊，佢就唔系啊，我想俾一种成熟稳重啲嘅感觉，但奈何我做唔到咋咁。咁我谂呢样嘢发生喺男仔身上可能多啲嘅机会，女仔应该少啲系咪啊？其实 我觉得女仔咧，如果童颜本身系个优势啦，已经，同埋咧，我觉得童颜咧，佢好似似住呢一个字咧，可以做好多。大家覺得可以唔成熟嘅動作，都令到人哋易接受嘅， 即係扮嗲。 係啦，即係譬如咧，我假設啦，有一個 咁你咪唔得咯 ，Abby。 傻豬嚟嘅，你收唔收啦？ 真係唔得喎 ，sorry。 點樣啊，你哋？ 唔係因為我曾經咧，真係有一個朋友咧，其實佢就即係已經係一個媽媽嚟啦，生咗個小朋友，咁佢樣直情咧就好似你五歲睇佢個樣，只不過而家將佢身高拉長咗，佢個樣都係 keep 住五歲咁嘅樣嘅。 個朋友啊， 係啊，好可愛，即係佢仍然係嗰啲咧面嗰啲 baby fat 啊，然之後眼大大啊，仲要 keep 住一個齊音劉海嘅長頭髮咧，好可愛嘅。咁但係咧佢。即已經做到媽媽啦，咁但係有時同佢出去食飯咧，佢仍然都會嚇、啊，真係個唔知啊！即係呢啲咁嘅説話或者一啲托頭嘅動作咧，我會覺得啊，仍然都受落嘅，即係都舒服嘅、啊。但我唔知 道，我諗係因為你識你見慣啫。如果我身邊有個咁樣樣，我頂唔順啊！你喂，冇咁啦。你做咗人哋阿媽噶啦，你 咁樣。但係女仔個樣真係童顏，可能又未必有即係覺得反感嘅感覺。除非你個樣真係好成熟，你仲係咁樣就即係嗰個落差會大啲咯。即係如果你童顏，即係我舉一個童顏嘅例子先。即譬如假設楊丞琳咁樣啦，佢好明顯係童顏啦。咁樣佢做呢啲動作，我又覺得 O K 喎。即係佢都三十幾噶啦，楊丞琳35定4咁樣。 都其實我諗嗱，視乎翻，因為嗱，你講嗱舉例即係楊丞琳咁先啦嚇，因為你見其實楊丞琳咧，佢都雖然個樣 keep 住係好 young 啊，但係你見佢其實已經枕住咧，都已經係搣咗，例如以前佢做流星花園嗰啲咧，即係小可愛嗰啲咁樣樣嘅形象搣咗噶啦嘛，已經係。 你可唔可以唔好？用流星花园， 唔系因为你讲系 做例子， 唔系因为嗰个真系佢真系最即系比较 成名嘅作品、啊， 同埋系比较即系年轻嘅时候嗰个年代啊，即系我想讲话，因为佢其实而家你讲紧大家心目中杨丞琳冇错，佢系靓，佢依然系 keep 住好 young 嗰个样， 系， 但系个问题系佢已经唔会再好似无论喺人前人后都甚少会做嗰种即系好 Q 啊，哎呀点解嘅，哎呀挂住你啊，即系唔会有嗰啲咁嘅通嘅讲嘢， 咁可能语言上唔会有咯。 咁即係除非佢喺另一部面前係咁，我唔知啦。咁但我意思就係話，因為你見到一個人，佢已經都搣咗嗰樣嘢，佢平時對人啊、對事嘅態度都已經係搣咗，唔會再行嗰種咧無知啊、細路哥嗰種啊、撒嬌啊，即係冇嗰樣嘢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忽然之間做翻，就算佢個樣係 同顏。 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我本身对于佢即系嗰个性格嘅转变已经系接受咗，我忽然之间我见你系做翻呢一个嘅举动出嚟嘅话咧，我系顶唔顺噶。 咁系咪即系如果男士嚟讲，假设你知道某一个女士嘅真实年纪，其实已经系大个噶啦，但系佢依然系童颜嘅。咁但系如果佢做啲咁嘅动作，你都会觉得系唔得嘅。 我觉得先睇下究竟佢系好刻意做作做出嚟啊，定系流露自然。嗱，如果系好刻意做出嚟，嗱，除非你知道系玩嘅，即系好似你话 Abby 头先咁样摆到明。 点解用我做例子啦？我想问，因为我咁真诚， 我知道即系如果佢为咗营造一个节目效果去做嘅话，我觉得 OK， 我会同你玩，因为我知道你都系玩啊嘛。咁、但系如果你系真系好认真刻意地去懒 Q。咁样咧，我唔得，即系除非呢样嘢系自然流露，因为嗱，我真系认识有一啲朋友咧，系自然流露，讲紧嘅系三十几岁，甚至乎再大啲，佢都仲系停留喺即系十零廿岁啊，同同学相处嗰种咧，有时候会表现得啊，好依赖啊，撒娇啊，会有嗰啲表现嘅，转头翻嚟可以讲下。有啲人咧成长嘅时候，可能因为至少都被宠开啦，咁好自然咧都会对住身边嘅人啦，哪怕嗰个系朋友啫，甚至乎咧唔系好熟嘅朋友，都可能会或多或少表现出可能即系一啲嘅依赖啊、撒娇啊，无论喺佢哋嘅即系言行啊、举止上面，都或者会表现出嚟嘅。咁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都真系接触过一个女仔朋友，咁我都初初都喺度谂，究竟佢系。扮啊，定系真系咁仙气啊，咁脱俗啊！ 但其实好难扮嘅，我觉得依赖啲嘢就 吓点样样啊？ 唔系，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系依赖咧，你系好彷徨无助，然之后个样好迷茫，点算啊？你帮我啦！即系呢啲好难扮，除非佢读嗰啲演技嗰啲班，如果唔系好难扮。因为我自己就系、 是，我都觉得应该就唔系扮嘅，因为我哋之后接触佢熟咗佢咁多年咧，咁、就觉得佢应该个人成长真系咁样样噶啦。咁但系因为佢嗰种嘅无知啊，有时候咧系大家会谂我就唔系啊话你嘅成长系点样样嚟噶，即系可能例如话。你可能去一间餐厅食嘢啊，例如可能点样样去问人哋攞餐具啊，又或者可能例如话点样嗌餸，好似都唔系好知咁样，跟住望住个餐牌咧，食啲乜嘢嘢又好似揸唔到主意，好似成世人未试过自己点自己想要食嘅嘢，咁要身边嘅人帮佢先得噶。咁我哋都会谂下，你会唔会无知到咁样样啊？ 嗱， 你都可能会咁样样谂系咪？咁但系后屘咧， 做乜嘢啊？ 嗱，但系后屘咧，你发现可能真系由细到大好多嘢唔系佢自己揸主意。 咁即 系 好明显讲客 嘅，咁你可能可以咁讲啦。咁所以佢就真系要好多人帮咁样样啦。咁嗱，但系因为头先我哋讲起嗰样嘢就系佢嗰个颜值咧，又真系好切合翻佢呢个个性嘅。佢个样咧真系好细个，唔知系咪因为至少喺呢个小温室长大，咩都唔识咁样样咧。 不愁衣食 啊，反而呢样嘢可能系抗凌嘅一个好方法嚟嘅。其实系我唔知道系咪啊， 好矛盾啊呢、這个，你要唔要咁样啊？ 就唔想要咁样样啦。咁嗱，但系咧。真系你发现咧，到而家大家出嚟做嘢啦，佢都依然会有呢一个大头虾，又或者系依赖嘅一面。 咁佢工作顺利吗？ 佢工作我听闻都 OK， 因为嗱，我又觉得真系呢一啲朋友咧，佢又有佢自己嘅福气嘅，即系咧真系有好多所谓嘅贵人啦，就系帮佢。因为大家都知佢唔系卸薄啊嘛，即系嗱，你有啲人就系话我刻意点解会扮到个童颜值好高啊，扮到咩都唔识啊，懒 Q 啊，撒娇啊咁样样咧，去即系。挫周围嘅人去为自己做多啲嘢咧，咁就系因为我卸薄，最主要都系一个咁嘅原因啦，系咪先？即系例如话，哎呀 ，Peter， 我呢一份影印咧讲住要交啊，我又唔识用个影印机，点算好啊？咁跟住 Peter 就紧要等我嚟帮你啦，咁即系可能会咁啊。 Peter 真系蠢啊！ 咁嗱，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喂，咁呢一个女仔系咪利用咗 Peter 咧？嗱，如果佢本身系识。 但係因為懶得去做而利用 Peter 去做呢件事，就梗係利用咗 Peter 啦。咁、但係有時候個女仔可能真係唔識㗎嘛，佢真係發現哇咩係影印機嚟㗎咁樣，佢真係有啲係咁樣㗎喎。嗱唔係講笑，我頭先講嗰個朋友呢，佢係真係唔知 Flash 機係咩嚟㗎。佢嗰陣時候我哋讀書嘅時候，其中一個嘅畫面就係要教佢用 Flash 機啊，用影印機啊。佢好似彷彿呢唔知道嚇乜、影印機喺邊度擺一啲紙入去呢，跟住會褪翻啲紙出嚟。佢係完全冇 concept 噶。 同埋之前有個新聞咧，咪講話咧，即係有啲啱啱畢業嘅同學仔出嚟做嘢咧，跟住人哋叫佢啊，你去影印放啲 A4 紙啦。佢係成沓冇開封過嘅 A4 紙，就咁擺落個影印機槽嗰度噶嘛。係 啊， 佢係真係唔知噶。 你唔好笑佢哋無知啊！ 我只能夠講佢社會經驗值少啫。咁但係你嗰個朋友講緊已經唔係初出啱啱畢業出嚟做嘢嘅人啊嘛。 佢有成長嘅，佢有成長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從小到大都係啦，即係佢會。感觉上面是要依赖别人多一点嘅，咁所以咧佢都好习惯，就系好多时候佢真系会表现出我真系唔知道，同埋佢吸收事物嘅能力系真系低啲嘅。不过我哋今晚想讲嘅就系话，同呢一啲人相处，如果做朋友嘅话冇乜所谓嘅，但系如果系另一半嘅话，又如何呢？ 我真係曾經發生過，你啱啱講嘅經歷。 你唔係話你係無知嗰位嘛 ，Abby？ 無知啊，見仁見智啫。 你唔好扮喎，你有冇 quality 去扮咧？我想知道。 因為咧，其實咧。嗱，我真系完全就好似你啱啱口中嗰啲咧，正所谓温室嘅小花。我喺屋企系甚少帮忙做家务，甚至系入厨房嘅。我唯一入厨房咧，真系顶唔住就系、是、煲咗个滚水，然之后落嗰啲即食面嘅啫。呢个已经系我极限嚟噶啦。咁之后我结咗婚咧，咁冇计啦，即系咁奶奶喺屋企都要即系帮忙扮下煮饭噶嘛。咁有一次咧，咁佢就买咗餸翻嚟，咁就买咗啲鱼啦。咁之后咧，我就啊奶奶，我帮你洗啊。跟住之后咧，咁、好啊，你帮我洗一条鱼啦咁。咁你洗鱼嘅 concept 咧，对我嚟讲咪就系 开水冲 冲两边，然之后摆个碟度咯，即系干净噶啦嘛已经。然之后我奶奶就突然间咧个眼神非常空洞望住我，洗鱼、你洗咗噶啦，洗咗噶啦，成个碟都系血水和女，你可唔可以洗干净啲啊？咁样。跟住咁我就望咗老公，即系我老公都系现场嘅。我洗咗噶咯，点解你妈咪仲话我唔干净啊？即系好含冤受屈嘅，你咩冇水啊你咁样？跟住之后咧，我老公咧佢就话：哎，你真系好可爱啊！即系你唔知洗鱼咧系要清埋啲内脏，抹开佢个肚嗰啲位，系咁捽嗰啲污糟嘢嘅咩？如果唔系嗰啲咪有血水，好似你而家咁啊？你真系好可爱啊！你唔知噶？ 老公咪讲反话， 唔系 呢一句， 其实我都好似 闹紧你。 唔系，因为我嘅眼神真系完全好认真。我洗咗噶啦，我干净噶啦，点解奶奶咁噶？跟住佢话：哎呀，你真系唔知道，你真系好可爱啊！啫咁，但我奶奶就系另一个极端啦。我奶奶就点啊？系咪玩嘢啊你？咁样，我心谂哇，真系含冤受屈嗰次。但系即系唔同人咧，对于我嘅可爱同埋系咪扮咧，真系有唔同嘅睇法嘅。 唔系，但我觉得其实你呢一个嘅举动咧，嗱，即系先唔讲你系咪有一啲其他目的啦，但系可能再。奶奶的角度去看，可能是有一些目的的，转头回来可以分析一下给你听。 乐活玩家，转头回来继续。 Abby 咧，头先就休息前就讲起佢嘅一个洗鱼事件簿啦，咁、就因为佢就即系无所不能，就系唔识洗鱼啫啊，咁啊，但系自告奋勇就话要去洗鱼，咁啊奶奶见到之后洗完之后啊，成碟都系血咁样样，就同佢讲话，喂，洗干净噶啦咁，咁嗱，但系咧 Abby 当下咧就做咗个举动嘅，咁佢就同老公喺度即系撒娇啦， 嗲下佢啦， 人哋喂已经洗得好干净噶啦，点解你妈咪都仲系唔满意噶？ 佢被针对我啊！ 先唔讲究竟你呢一个举动系纯粹即系，哎呀，我要老公锡锡定系点样样啦？嗱，但系在于啊，即系就算唔系嗰个唔系奶奶啊，可能其他旁人睇都好咧，可能系一个手段嚟嘅。即系如果你嗰一个嘅举动唔系基于纯粹嘅单纯，系有一啲其他目的，例如系咩咧？就系、是、借啲耳咧，就系、是、想 show 恩爱啊，又或者系想要表现出就系话、哎，老公系锡我嘅，佢系最关心我嘅。即系其实究竟嗰条鱼洗成？点系唔紧要，系一个对老公嘅验证。咁而周围嘅人咧睇到嘅时候就觉得，哇， 呢、這个女人真係有一个机心啊，真係点点点点点啊，呢啲就係所谓嘅阴谋论啊嘛。而实际上面有好多时候真係嘅，如果你嗰个嘅性格、你嘅颜值同我认知你嘅背景唔够深入嘅话呢，往往就会造成呢啲嘅误会㗎喇喎，係。咁、所以真係呢一个啦，我唔知道你当下有冇因为咁样呢就同你吓奶奶就吓、关系变得更加深厚啦。 咁如果呢个情况换成如果 Abby 系好同颜嘅，咁 唔系我本身都系嘅，又唔使解释。 有嘅啦。我解落啫。 我喺呢三个入面都算系比较同颜嘅一个。 即系而家我哋假设咗 Abby 其实系冇呢一样嘢噶啦，即系阴哥嗰阵时候已经都冇呢一个童颜值，而家更加唔使讲啦，救命啊！真系 讲嘢先， 喂，唔系我身边好多嘅朋友都仍然觉得，点解你好似咧由即系我小学毕业开始咧见翻你冇长大过一个样，所以即系不能够去妒忌。 咁可能因为当时你个样已经老成啫，其实就唔关事嘅。其实就 我记得出街仲有人会 check 我身份证啊，入去马场嗰啲。 啊，系一定会啦，睇你系咪香港人咋嘛？好多都拗头，以为你走私定系乜嘢嘢？ 唔系，但系你讲起查身份证呢件事咧，其实有阵时候我都遇过一件事系都几尴尬，因为嗰阵时讲紧我已经27岁嘅时候啦，咁我就去戏院睇一套3级。 电影 即系三级嘅电影，因为佢太恐怖，所以三级啦。咁、跟住咧，我入场嘅时候，同我一齐嘅一个同行嘅朋友啦，我哋一样大嘅。咁样咧，佢入场嘅时候就截住咗我查我身份证啦。咁我个朋友即刻喺隔篱即系奸笑咁样样啦，因为咧我觉得好尴尬嘅，因为其实。因为我嗰时已经27岁啦嘛，咁即系如果我俾身份证佢睇，佢就会睇到我真实年龄啦。咁我都唯有俾啦，佢唔俾我入啊嘛。咁我俾佢睇嘅时候咧，嗰、那个查我身份证嗰个人系男士嚟嘅。跟住佢睇完之后咧，唔知系咪我自己心理作用啦，我觉得佢奸笑咗一下。然之后佢同我讲咗句：小姐唔好意思啊，咁样。咁然之后就放你入去，即系可能你。外界可能有啲人觉得你细，但原来将睇你真实年龄嘅时候，其实你已经唔细噶咯，咁样你嗰下就会好尴尬。 但系唔紧要噶，我又觉得，不过呢个系可能自己俾自己嘅心理压力。 系，我系好有一个压力。 因为有好多人就系基本上无论你真实年龄系点都好，但系就有人即系喺假设下你已经过咗30咁先算啦，都仲会 check 你身份证，就系一件值得开心嘅事嚟噶嘛。 冇啦，自从嗰次之后冇人再 check 我身份证啦，所以我觉得自己急速老化。 但我发觉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如果每次俾人 check 身份证咧，佢会好开心，而且影张相放上网咧，话俾人知今时今日仲有人 check 我身份证啊，咁样佢会好开心嘅。 但我又觉得唔使太开心，有时候呢啲尤其是，因为唔系，我觉得唔系唔关尴唔尴尬嘅事，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好抽样嘅，即系你讲话戏院 check 身份证嘅时候，我有一日都试过，讲紧系早两三年前嘅事嚟嘅。 哇！ 但我想讲啊，我觉得好奇怪。 其实你系想讲呢样嘢啫。 因为当下嘅我形容翻我嗰日个衣着打扮先啦。 你系咪觉得你似通缉犯？ 嗱、我都觉得嗱，即系如果你讲起话我样似通缉犯，多个似系后生，我认真，我又冇剃须又剩咁， 啲头发又好撇， 跟住系啦，个成个人又 系 啦，跟住后屘都 check 我身份证，咁我都谂紧，喂，冇理由未过18岁，虽然我嗰日睇嗰部都系三级片嚟嘅，即系佢话喂。冇理由，因为我未过18岁，你唔系睇我样子觉得我似未过系嘛？我好开心噶咁、样样，咁我都即刻笑琪琪咁样问佢话：喂，我个样似咁后生咩？咁啊，做嘢啫，做嘢啫。咁于是乎咧，就好快咁样查完之后咧，我都怀疑，因为咧，我仲要你知有时好尴尬嘅地方就系咩咧？嗰啲即系查身份证嗰啲人去睇翻你嘅年份，佢要计一计， 佢要数手指， 佢要数手指计下你够唔够18岁。 系啊， 哇！ 所以你咪话系咪好尴尬啊？ 唔系，我觉得嗰个 入紧场，你仲喺度数紧， 我就觉得好好笑咯。因为连隔篱系啦，你跟住讲起隔篱有啲人行入场嗰啲咧，亦都喺度望啦。吓、啊，佢都要查身份证。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咯，系咪？但我就即系将呢件事，我嗰阵时我都有讲嘅，即系同身边啲朋友都有讲嘅。我话我咁样样佢碌望落去似唔似 under 18啊？咁当然冇人理我啦，系咪先？咁但系成件事，我觉得系即系一个几有趣嘅经验咯，系嗱。不过即系翻去就系讲啦，如果你嘅另一半即系佢个样系好细个嘅，咁啊同时之间佢嘅性格咧，亦都同佢个样咧好匹配。嗱，不过咧佢实际年龄咧，其实应该系要成熟一啲啦。对于另一半嚟讲，系唔系一个困扰呢？嗱，呢一个亦都系可能分两个层面嘅，因为咧 大家对男仔同埋对女仔嗰种嘅包容同埋接受程度咧，系应该有唔同嘅。嗱，两位同唔同意先？ 差好远添，我觉得如果因为你觉得人越大就成熟啲，你即系个思想应该有翻咁上下成熟啦。啊、但如果你仍然都系好似一个未开窍嘅，我讲男仔吓，即系未开窍嘅男仔咁样，我会觉得哇！即系唔系几好啩？ 嗱，即系一好简单嘅例子，例如话一个男仔咁啊，望落个样又 young 嘅，即系廿几岁，实际上已经卅几啦，卅中噶啦， 实际年龄嘅话， 就望落去廿几岁。咁同埋佢行为举动又真系似啊嘛，例如话好似我咁样样啦，中意玩玩具啊，中意打机啊，跟住成日咧就个感觉好似好随意啊，又唔系俾你一种好有人生目标嗰种嘅感觉咧。咁嗱，当有咁嘅男仔喺隔篱嘅时候咧，你同佢喺埋一齐啦。你会唔会觉得好冇安全感？吓， 好决绝咯、啊！ 有啲嘢 never say never 咯， 所以 点 解阿青到而家都 我觉得 never say never 咯 ，OK 吓、啊，真系吓，唔好咁斩钉截铁啊！ 唔系、啊，其实咧， 但系2019年一家你中嗰啲唔知咩咒助咧吓、啊，有一日食饭嘅时候，阿青话呢个系我嘅 boyfriend 咧，一望出嚟吓，揦住部揦住部机 嘅 喎， 系啦，入戏院俾人查身份证， 系啦，跟住后屘就阿青就话啊，系啊，呢个我男朋友啊，呢个笑得劲尴尬嗰种啦，唔知道会唔会？喂，但系嗱，调翻转，你话呢一种男仔你接受唔到，但系调翻转女仔反而可能 OK 喎，又系 let's say 啦。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话过咗30岁唔系一个老啊，唔系一个老嘅表现啊。但系30岁系一个指标 ，OK， 即系去到30岁嘅时候咧，大家周围嘅人咧可能对佢有一啲嘅期望，例如话喺佢嘅人生经历上面，佢对于自己嘅追寻啊，对于人生目标嘅追求啊，应该系认知多咗嘅。咁但系实际上面系唔系一定有咧？唔一定。 但系女仔真系吃香啲噶，同埋而家真系好少睇得，即系而家卅岁等于以前嘅廿岁咁样，即系你好难，即系已经好难分别。到佢究竟系咪已经卅岁啦？你都可能觉得系廿零咁样，咁佢做翻廿零嘅啲行为动作，我女仔啊吓，其实真系唔公平嚟讲，我系觉得系 O K。 点解咧？我又真系好想知啦。即系有好多男仔又反而对于呢样嘢系冇所谓。嗱，其实吃香啲，大家冇咁有所谓。 我问翻你男仔啦，你对于女仔咁样样，你觉得有冇问题啊？ 我觉得起步阶段可以接受，但系唔能够永远停留喺个阶段咯。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一个男仔同一个女仔喺埋一齐，啱啱拍拖嘅时候咧，个女仔好多嘢唔识，跟住咧会咩都，哎呀，点解嘅，我唔识喎，你好叻啊，咁嗱、哎，其实我觉得咧 OK 嘅，佢能够令到个男仔多咗个存在感啊嘛，我、有被需要嘅感觉啊嘛， 几玻璃心啊， 真系好坦白同你讲，一个男仔如果同一个女仔喺埋一齐，跟住。个男仔无论系做啲咩都好，个女仔都话：，唉，唔使理啦，得啦， 我自己搞掂啦， 我搞得掂啦。 换个灯胆有几难啫？ 即系讲紧嘅，纵然系吓，唔好话喺埋一齐耐咗，系啱啱起步阶段，已经系咁样，完全系觉得我根本就唔需要你，但系又唔知点解同你喺埋一齐。哇，咁你谂下个男仔几 hurt 先得噶？即系调翻转，你如果系同一个咁嘅男仔埋一齐，佢话俾你知你不被需要，咁你都大件事啦，系咪先？ 咁应该唔系好注意你嘅， 但系佢又要同你喺埋一齐，你几矛盾咧？呢件事可能系咁样系咩呢？就系、你嘅存在就系衬托出佢嘅价值。有啲人可能係咁，但係咁係好痛苦的一件事啦。嗱，咁翻轉頭講咧，就我覺得 O K 嘅，因為佢有即係被需要嘅感覺嘛。嗱、但係嗰個只不過係一個前期階段啫。如果即係長此落去嘅話，其實我覺得唔得嘅，因為兩個人喺埋一齊耐咗咧，兩方都要有進步。我不能夠永遠同一個女仔喺埋一齊，佢係永遠無知，永遠都係原地踏步，跟住即係唔單止係對自己，甚至乎對大家關係都冇成長。咁嗱，呢樣嘢我就覺得維持唔到，所以我唔相信可以永久保存住呢一份咁樣嘅率真咯。 你咁樣講，亦都可以證明咗一樣嘢，就係你好成熟啦。 乐活玩家，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嗱，讲到童颜嚟讲咧，咁我廿零岁嘅时候都叫童颜啦。咁嗰阵时我遇到好烦、 啊。黐线，你唔好讲你几岁嘅时候童颜。 系系啊，咁我嗰阵时咧。 哇！你好意思攞咸丰年代咧？ 冇 曾经我时我童眼过啊！ 听人讲嘢噶，冇礼貌。 十零岁嘅时候， 冇嘈啊！听我讲嘢。咁因为嗰阵时咧，因为我其实不嬲咧，都中意一啲 大我好多嘅男朋友啦，講緊 即係成熟 少少咁樣樣啦，係啦。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候個樣可能真係比較生得細個嘅時候咧，我遇親追我嗰啲男仔咧。都是小過我的、我想說由我拍拖經驗來說每一次追我的男仔都是小過我唯獨是試過一次那個男仔是大過我 大你幾多少次那個都不 是三年 哦三年都 OK 啦 是的差不多但是呢試過最小的那個是小我八年、即是他追我的時候、可能他不知道我多少歲講真的、我也都沒有勇氣跟他說小朋友你走開啦即是那些這樣即是你就會覺得啊為什麼遇極都遇不到理想的對象呢就是因為遇到那些都其實我那時候是已經礙於比年齡呢就已經是我已經閂了自己的門了、因為我是落閘的小個 no 走這樣的、所以即我覺得這個就是唯一一道是比较惨的地方。 其实应该不关同颜色应该是不是你好 take care 的后辈令到人觉得哇大姐姐的爱真好啦是不是那些就是啊是 不是所有男仔都喜欢大姐姐的 都有不好。 应该就不关同颜色。 不是我觉得部分啦即是我想。 还有呢那时候男仔可能知道你几岁之后即是知道你大过去之后啦都同一时间讲我不介意年纪的这样。 因为喜欢你嘛。正路都是的。喂大佬你说你话一齐咗之后拍咗数个月拖甚至乎数年之后可能佢就话其实我觉得我哋嘅年纪呢系我哋之间嘅障碍。就嗰个时候就成为分手嘅原因但系追緊你嘅时候。 你会有一个好大嘅心理关口就系你好似拖住个细路出街。 系咪咁呢个系你自己嘅关口。 系呢啲系我自己嘅关口嚟嘅。咁系啦咁就系咁样。 系咪但系我都觉得都真系好视乎返个性格。因为嗱如果你返返去你讲你之所以会吸引呢好多年纪俾你小的男仔去追你呢我觉得不是完完全全纯粹因为那个颜值当然这个是一个原因来的但如果你讲的是个颜值即是望落去哇好年轻喎、照计就无论是成熟或者是年幼的男仔都应该会想 approach 你的。 但是已经没了。 我算了。 好伤感、啊。 这些旧事就算了成为美好回忆就算了。那些这么靓的战绩偶然都可以拿出来吹下水的我觉得。但我想说、之所以我觉得你、特别是吸引一些比较即是小一些的男仔跟你一起呢最大的原因反而是因为你的性格。那为什么说是个性格呢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性格呢他会觉得你是好玩。不是因为你幼稚是纯粹因为觉得、我跟你的相处很多东西我可以跟你建立到个话题。而可能。 那我要怎样才可以吸引到一些成熟啲嘅男人， 可能要再无知啲。 那大叔嘅爱啦，会唔会都想即系照顾下啲小妹妹啊？即系会关心佢哋，令到佢觉得啊，佢需要我去安全。 其实嗱，两种嘅啫， 俾安全感。 我觉得两种性格嘅女仔咧，可以吸引到一啲比较成熟啲嘅男士嘅。边两种咧？一种就真系你再细路女啲，因为嗰种男士佢就系会有嗰种头先我讲嘅所谓被需要嘅感觉。佢会觉得我同你喺埋一齐，我好想揾到一个人，我系可以照顾嘅。咁嗱，呢个其中一个。性格啦，一系咧就系你可以同佢沟通得到。嗱呢一种沟通得到咧，我谂可能嚟得咧比你无知系嚟得更加紧要添嘅。但系嗰种沟通咧，唔等于一定要你好成熟噶。有时候你要揾到一个方法去同佢沟通，喺佢最有需要揾人去倾诉嘅时候，你可以系嗰个人咯。相比即系细个啲嘅男仔，我又觉得嗱，佢冇咁需要追求就系你同我沟唔沟通到。总之我望落去，无论你嘅样同你个个性，我觉得好吸引嘅，所以咪变咗就系、是、你个年纪我唔介意，你带我十年又点啫？我真系唔介意你同我升到嘛？ 哇，十年 啊！系啊，咁但系对于个女仔嚟讲，就可能系一啲嘅心理包袱。 真的很包袱 你要系跨过，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啦，系。 其实阿清啱啱讲话啊，女性童颜咧，其实系咪都有啲舒适咧？我都认同嘅。虽然我自己都系一个有童颜优势嘅人啦吓，但有时咧，我哋真系好去到节目嘅尾声，你都系唔认同。 我觉得听众咧真系好有一个黑人问号啊！究竟系点样嘅？ 大家上翻八百。1903 可唔可以揾到我个样嘅？大家如果夜晚谂住揾自己试胆一下嘅话咧，可以不妨上去睇一睇。 因为真系唔系我讲嘅，就系、是、我譬如我早两日啦，我去美容院嗰度做一啲 facial 啦，有个姐姐同我讲话：，咦，你结咗婚噶啦？我睇翻你嘅资料，你写已婚噶喎。我话：，哦，系啊，系啊。跟住佢突然间静咗两秒。你好细个啫喎，你应该仲细过我喎。嗱，我就27岁啊，即系你身啊，你应该仲细过我。嗱，其实即系老老实实。 呢间房得两个人，你系咪未婚怀孕结婚噶咁样？跟住我就话吓，点解你会咁样谂我噶？其实我已经系呢一个岁数，即系我俾张身份证佢睇啦。佢话吓，原来你咁大个噶啦，我真系你第时生小朋友小心啲啊！我话点解啊？高龄啊？唔系啊，你拖住小朋友出嚟咧，啲人以为你未婚怀孕啊，会好多限制同埋好多白鸽眼俾你噶咁样讲。我心谂唔系啊嘛，咁点啊？大佬我生唔生啊？生完之后仲出唔出街啊？ 唔系美徐。 姐姐讲，我而家生得后生有罪啊！ 唔系，佢美徐就系同佢讲话，好似你咁样咁天生丽质嘅人咧，就应该要补好啲噶啦。咁于是乎咧，我而家个 package 嗱，咁 重点 系啦，重点就系呢一啲。 最后你嘅金钱有冇即系荷包大伤咧？请问 我真系有俾卡喎，但系我唔系因为 join 呢一个package 嘅，只系佢话啊，你个 package 啱啱完咗啦，你要唔要再续咧？咁样 通常都系嘅， 所以咧， yeah. 我呢个故事教训你，如果你去做 facial 嘅时候，人哋话你好童颜咧，即系你都系当听下算啦。 唔系，所以我想话咧，阿 Abby 咧唔单止颜值高啊，嗰个嘅心智同颜值系成正比啊，其实都系咁 young 嘅真系。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